我估唔到佢幾多歲，不過咧就肯定咧就冇一個超過30歲嘅，我估可能有啲咧20歲留下添嘅，分分鐘。因為點解咧？我哋咧有一個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咧已經即係做一個好成功，而且咧即係已經有一段日子嘅一個 project 嚇。咁啊呢一個 project 咧就訓練咗，而家即係鍛鍊咗咧好多嘅年青人咧加入我哋香港嘅行列啦。咁啊包括咧唔係淨係唱歌嘅噃，有唱歌啦，又有演戲啦，仲有啲乜嘢啊？仲有 MC 係咪司儀啦？仲有竟然有 modeling 喎，咁啊所以咧我哋五個嘉賓之中咧有一個 model 嚟嘅嚇，一睇就知噶啦，即係嗰啲咧。不如咁樣咧，我哋逐個介紹啦。我哋一共有五位嘅特別嘉賓，咁咧就不如我由我嘅右手邊開始啦。你自己介紹先啦，你係 MC 啊，我見到你做 MC 做得好出色。 多謝 Albert，Hello 大家好，我係范莎莎莎莎。咁我相信有聽開我哋香港電台嘅聽眾們啦，應該對我嘅聲音唔會好陌生啦，因為我就喺香港電台嗰邊就會出聲同出樣嘅，咁所以係啦 ，Hello 大家好。 哎呀，莎莎好容易，好容易記下，係咪好多化妝品賣嘅？ 跟住 再右边咧嘅自我介绍啊 ，Hello Albert，Hello 各位嘅听众，我系嚟自新时代奋斗者嘅 Sam 梁柏谦啊， 梁柏谦啊 Sam， 咁啊阿 Sam 嘅即系你哋一阵间先解释咧，即系喺新时代奋斗者嗰度咧，系咪会分即系分 group， 有啲唱歌，有啲做 model， 有啲做演戏，有啲做 MC 咁样嘅， 有啲嘅主持啦， 系主持啦， 啲节目嗰度都会做一啲小主持咁样。 OK 吓，你咧？你系做边个岗位多嘅？ 我系开心日报嘅主持。 哇，已经系做咗我哋电台嘅其中一个主持啦。 系托赖又 咁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嘅咧，其中一位主持嚟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有个模特儿啦，唔使企起身都知嘅。系啊，模特儿你自己介绍一下。 Hello Albert，Hello 咁多位，咁我系新时代奋斗者其中一位嘅。学员啦，叫小白啦，咁亦都系做紧模特儿啦，当然亦都同阿 Sam 一样啦，做紧开心日报嘅 DJ 啦。 哇，你都系啊，我做紧 DJ team 啦，咁啊，小白咧个原名咧就叫做谭小白， 系谭小白系啦， 读小啊，唔系读笑噶， 读小啊，同大小嘅小同 真系噶，我成日都以为呢个字读笑字噶，一个竹花头。 单人旁 系单人旁一动再一个文，哇！原来读小啊，我今次学识咗啦，小白。 多谢。 OK， 咁啊，再隔篱咧。 Hello， 大家好 ，Hello Albert， 我系新时代奋斗者嘅学员 Alan 陈少麟。 Alan 你好，陈少麟系啦，笑咧就系、是。 肇庆个肇 庆啦，如果你咁样讲咧，佢又喺度谂嘅肇庆咧就广东嘅一个城市啦， 吓。 咁如果有啲人咧，喂，我饮啲肇庆酒咧，嗰、那个咧就系浙江嘅，嗰个肇又唔系嗰个肇。 系啊，第二个嚟嘅。 呢、這个肇系啦，咁就陈少麟咧就 Alan 隔篱咧就最后咧 Alex 咧 ，Alex 已经嚟过二千零嗰个竟然啊。 系 ，Hello 大家好，系 Alex 邝星宇啊。 系啊 ，Alex 邝星宇咧而家已经系出紧唱片咯， 系 咪啊？即系一个职业嘅歌手。嚟嘅，你参加咗新时代奋斗者，嗰阵嗰啲人会唔会秒你啊？咦，你已经系歌手嚟噶咯，咁咪同我哋一起比赛嘅咁样啊？ 冇啊，因为我哋入边都有个歌手叫洪卓星啊， 所以系一齐秒啊， 有两位歌手嘅。 咁啊，其实唔会嘅，因为呢个唔系歌唱比赛，系亦都系即系我好欣赏呢个团队咧，就系、是、大家一齐咧咁多年青人去参加啦吓，咁啊参加咧就我谂嘅过程当中咧，肯定就识咗好多朋友啦，有好多战友啦，系啦，互相。即系扶持啊，咁啊，同埋咧最特别嘅一样嘢咧，就唔系话大家做同样一样嘢，大家有唔同嘅岗位，咁啊以后咧就好多嘅节目咧，好多电视嘅节目、电台嘅节目，甚至乎做演唱会或者系大型嘅现场演唱啊表演，都可以咧各个岗位都有人啊，咁咧呢一个你哋就叫做新时代奋斗者啦，咁而家呢个成员一共有几多个啊？ 我睇25个， 已经有25个，几多人报名参加？你当时好多人问过我啊，点报名啊？哎呀，点样去啊？系有冇考几多次啊？ 我据闻好似有成千 过千噶， 四位数， 哇，四位数啊 ，OK 吓，四位数。 二十五個剩翻，哇！好似嗰啲 脱穎而出， 係啦，脱穎而出啦，即係個個都有翻，即係佢哋自己嘅武功，先至可以過關斬將。不如咁樣咧，嗱，我哋今日咧二千靚哥在重聚咧都話明，我哋請新時代奮鬥者嘅五位朋友嚟啦。咁啊，即係除咗拉低我哋嘅年齡咧，就多謝曬之後，咁我好想咧就同大家一齊，即係好似開個party 咁啦嚇。咁啊，等我呢、這、一個师兄啦，香港电台嘅师兄咧，就同大家一齐玩翻晚吓，咁样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唱下歌先啦。嗱、啊，而家台面好多嘢食噶啦吓 ，Imagine 嘅啫吓，做好多嘢食，好多嘢饮啊啲咁样啊。咁我就好欣赏咧，你哋今晚诶各为其职吓，总之每人有一个角色系可以主持呢个节目噶啦。不过一定要一齐唱只歌先。 嗯 呢只歌咧就形容你哋最啱啦，叫做最佳拍档。Well, let's go。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样似青松，最佳拍档。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紧会帮忙。点样辛苦都没上降，你在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要警慌，最佳拍档。 今天我们的最佳拍档有五个，有 Alex、Alan、小白、阿 Sam、Sasa 同埋我啦，加俾我加入埋咧，好唔好啊？ 好啊！ 有乜嘢冲？ 咦，阿 Sam 出場啦！喺呢個咧，我哋嘅最佳拍檔咧，而家就係頭先嘅主唱人咧，就係阿 Sam 啦。咁阿 Sam 咧就係而家扮演嘅角色咧，同阿叮當啊，同埋阿 King Kong 一齊唱。 同埋 James， 好啊，嚟，仲有 James Bond 啊，仲有係 ，right，OK。我哋唱到邊度啊 ，Sam 啊 ，Vince，OK， 嚟咯。 有乜嘢衝撞？你跟我不妨拋開故地坐低講，你需要幫忙。辛苦都冇相干，你向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 永远系最佳拍档。 呢一只最佳拍档咧，就当年一出电影啊。你哋應該未出世可能啊， 但我哋有聽過啦， 有聽過啊，因為一出電影咧就係當年咧一出嘅時候咧就當年嘅 box office 嘅冠軍嚟嘅，即係好犀利啊！咁啊，主唱同埋主演嘅，你知邊個啊？ Sam， 阿 Sam 啦，你又叫 Sam， 所以你揀， 所以特登揀呢首歌係咪？ 咁咧就阿 Sam， 咁啊同埋咧另外一個拍檔咧，佢嘅最佳拍檔咧就叫做麥嘉。可能你在一些 poster 或者相片那裡見過一個麥嘉是光頭佬來的，咁所以咧佢嘅戲裏邊就叫做唔係叫做光頭佬，亦都唔係叫做麥嘉，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叫咩名？ 如果有人估到咧，我就請佢飲茶，或者送一張唱片俾佢。 哇！ 即係戲裏邊嘅名啊，係英文嚟嘅。 即刻上網揾先， 你上網咧，你上網咧，係啊，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阿邊時講嘅係啊 ，Albert 係啊，佢唔係叫 Albert， 佢叫 Albert Out。 佢唔系叫 Albert Out， 佢系叫做 Albert Out 欧瑞强。唔系真嘅，系真嘅，系真嘅，即系佢个角色咧，佢原本即系有个名嘅，不过咧就最后咧就改咗我个名字，改咗我个名咧就因为当其时大家有共鸣啦，咁样。Anyway，OK，、okay， 今日咧就系最佳嘅拍档咧，就同你冇得饮茶，因为你哋估唔到。咁最佳拍档咧，好希望咧今晚我哋一齐开开心心啦，同啲年青人咧系倾下偈咁嘅。好啦，咁不如咁样，我哋搵多呢啲合唱嘅歌咧，一齐轻松愉快一下。咁啊，头先讲咧就我哋五个新时代奋斗者咧，里边有一个叫做小白，系啦，系啊，谭小白。咁小白咧就一个我想你可以做很多东西，你现在又做緊电台啦。 是啊，做緊电台又做緊 model 啦。 model 点如果即是 training 的时候咁就得你一个咁样会不会的 我哋都有其他学员都是 model 嘅。 哦是啊。 咁我就会专攻是平面 model 会多啲囉，是啊。 平面 model 即是影相嘅。 是啦，影相嘅，淨係齋影相嘅，上雜誌啊，上IG 啊，呢啲 Instagram， 係啦。 哦 ,ok。 網絡。網絡。social media。 咁係咪真係即係如果你哋參加完呢個比賽啦，咁就選咗你啦，咁就脫穎而出啦，咁佢電台方面會唔會直情介紹你哋去出面有啲 job 啊，直情去有啲角色去做嘅。 哦，都有啊！之前都有推介过去啲 casting 啊，去唔同嘅电影啊，咁样都有去尝试咯，俾我哋。咁但系最多嘅，梗系喺翻电台喺呢度去尝试做唔同嘅角色啦 ，DJ 啊，同埋有啲其他啲 主持 唱歌主持啊， 有啲迟啲可能有啲剧集啊，系已经拍紧啦，有啲 系啊，有啲 随时都会。咦，有个啱嘅角色咧，就话真系好啦，有起码有25位咧，即系咁精，即系 涌埋去， 系啦系啦，系咁好嘅一啲年青人咧，可以多咗选择啦，吓咁啊，成为咗一个真系好一个大家庭嚟，吓真系好开心，见到你哋好开心。咁啊，不如咁样 model， 唔好啊，叫你先。你拣呢只歌咧，我哋同你一齐唱啊， 好啊， 咁啊。得意啲嘅，即系分分钟系你爹哋教你嗰啲咧。 讲起分分钟啊，我谂到一首歌系叫做《分分钟需要你》。 好啊， 系嘛。 好啦，咁诶，用你自己一个模特儿声音啊，唔知点嘅，我未听过模特儿声音系点。不过咧，听你头先讲嘢咧，都会感觉到咧个好轻松愉快、好娇俏、好可爱嘅声音。我哋一齐同佢合唱啦，好唔好啊？OK。 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相聚，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彼此是阳光空气。万靓地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放倒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你，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的皆因你，癫癫的皆因你，为 你甘心作傻事，盼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好得意嘅一只歌咧，就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我哋嗱男仔咧就食个咸鱼白菜啦，啲女仔咧就扮嘢扮靓啦，扮靓啲皆因你啦，咁啊都轻松愉快嘅一只歌，咁啊几时唱都啱嘅，永远唱得啱，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曾经嘅十大金曲嚟嘅，咁啊当然啦，呢一只啊全年最佳嘅十首之一，林子祥作曲，郑国江老师写词，阿靓唱嘅只歌。今日我哋新时代奋斗者。和我們合唱分分鐘需要你 Thank you 剛才主唱的呢就是小白 Thank you 有沒有試過公開唱歌 從來都未試過公開唱歌所以又叫做處女show 多謝你今天我們真的不是一個咩中年好声音啊！啱啱调转下，我哋系年青嘅，我唔敢问你哋几多岁，不过咧全部咧应该都系即系二十零嗰停嘅。咁啊，即系呢个新时代奋斗者咧，就系充满咗活力嘅一班年青人啦。咁啊，我觉得呢一个 concept 系好有意思咯吓。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将自己嘅所长咧喺个成个 training 几耐啊 train 咗。 都好幾個月啦， 接近半年啦， 哇，半年添啊！即係由參加報名，然後挑選，一路咁樣一關， 係啊，因為我哋 train 好多嘢噶， 係咩？ 係啊，我哋有做戲啦、舞台劇啦、廣播劇啦、跳舞啦、唱歌啦，係全部嘢都有，所以 日日都翻嚟定一個禮拜翻幾日？ 我哋係 兩日，好似一個禮拜， 係啦，一個禮拜 星期二同埋星期六嘅， 係 好似係星期日。咁咪如果读紧书咪冇得翻学啦， 小白 哦，我当时仲读紧书啦，即系暴露咗我而家唔系读紧书。咁当时就系夜校咯，咁头先有讲到系工作日嗰阵就会系晚黑七点几上到十点几，都叫做翻夜校都辛苦噶，日间又上课，晚黑又上课咁样。咁去到星期六日周末就 OK 好多咯，系啊。 系啊，咁即系几好玩，谂，我未试过参加呢啲啦。不过即系谂下，即系成班同学咁啊，到咗最后咧都有25个人啦。咁啊，可以即系就算话啊，我哋一齐去玩，一齐去开 party 啊，咁都真系又可以学，一路学嘢咧，一路可以 enjoy 吓。咁啊，我又唔知道边一啲老师，一阵间问下你边啲老师可以教你哋啊，咁啊学到啲咩嘢啊？咁啊，话唔定咧，即系听紧嘅一啲年青嘅朋友咧。可能會有下一屆嘅，會唔會噶？會唔會有冇聽聞過啊？ 我哋暫時都未知，其實我都好好奇， 好想知道有冇下一屆。 我估嘅咋，咁啊，即係第一屆咁成功啦，咁啊，即係如果下一屆幾時出現咧，會唔會好似出邊嗰啲歌唱比賽啊咁樣咧，一路咁樣一屆一屆咁樣落去啦？咁就會培養到好多新人啦，咁啊，同埋培養咗好多我嘅同事啊，做緊 DJ 嘅，係咪啊 ？Sasa 啊，你哋做緊 DJ 啊？阿 Sam 又做緊 DJ 啦，啊小白做緊 DJ 啦。你又做啲嘢， 都係我喺二台啊，做緊一個後生仔好嘈嘅節目， 好嘈， 好嘈啊！你嘈，你會最緊要係就鬥嘈嗰啲係 咪？係啊，鬥嘈，因為我 你講啊，星期幾、星期幾、幾時？ 哦，我個節目係逢星期六嘅，咁啊3点至5点钟，叫做150遇上170。 咩意思啊？ 150其實就係3点嘅意思啦。我高過150嘅，我高過150，跟170就去到5点咁樣咯。 哦 ，OK， 係 啦。 哦，我亦即係頭先阿 Sasa 話佢幾好笑啊。 以為 高度嚟，即係高過170唔准參加，矮過150又唔得。Anyway 咧就我哋係啊，我哋二台咧都好多年青人嘅節目咧，尤其喺假日嘅時候啦。咁即係可以真係培养到好多师弟师妹出嚟嘅。咁多谢你哋加入我哋嘅 radio， thank you。咁头先只歌叫分分钟需要你睇一个钟呢，原来呢我哋而家直播緊㗎嘛，各位。不如咁搵啲主持嚟啦，阿莎莎啦， 珊珊，你而家做紧即系电台噶嘛？系咪？ 系冇错。 系咩节目啊？ 我就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比较多少少嘅，咁我就一开始其实加入咗香港电台系一个体育节目啦，港台体坛一二三嘅，系啦，因为我谂当时香港电台就觉得，咦呢、這个小女孩好似做得下運動波，咁所以咧就掹咗我入去，係、挑選過幾個女仔之後咧，就掹咗入去做港台體壇一二三啦。 你要玩咩運動啊？你自己平時？ 我自己其實乜嘢類型球類類型嘅運動都好中意。 真係 水上又中意。 睇你唔出喎。 係啊，所以我都膚色都少少 攤攤地，攤攤地， 係啦， 健康式嘅。 係啦。 咁咧就體壇一二三。 冇錯， 係啦，咁以前嘅體壇節目就好多嘅，不如如果講足球就何正光啦，咁、如果有星期六晚咧，我哋就有阿雷博士嗰個節目啦， 兩位都喺我哋節目度嘅， 都係啦，係啦，都係一齊做啦。咁啊，咁我都係聽眾嚟，因為我好中意運動，好中意體育嘅。咁、我得閒就聽下你啦。 好啊，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我同隔離兩位都係。做緊《開心日報》嘅， 哇！你咁紅噶，哇！你做咁多節目噶，即係阿 Sam 同埋 小白， 咁啊負責啲咩項目噶？ 其實我哋係即係我哋個作為小主持咧，我哋都係主持一個小嘅環節嘅、 就負責兩個字就得噶啦，就開心。 系啦 ，OK， 咁啊，俾你开心嘅笑声，我哋咧迎接九点半嘅新闻啦。九点半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同我哋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再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朝早举行，马拉松筹委会表示会就报道指有未经报名人士擅闯赛道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保留追究权利。大会亦都指为确保跑手安全同埋赛事流程畅顺，任何人士如果对参赛者同工作人员造成影响都予以谴责。运输署举行农历新年车辆登记号码拍卖，其中指定车牌 R 以2550万元成交，是历来第二高的成交价。翻查资料，历来成交价最高的指定车牌是 W， 前年成交价为2600万元。运输署表示，今日拍卖49个车辆登记号码，共得款项超过3000万元。房協安達臣道資助出售房屋項目地盤去年9月發生天秤倒冧工業意外，房屋局表示有關地盤的工程曾經被暫時停止天秤運作，大約1400個資助出售單位的完工日期由原來的2024-25年修訂至2025-26年，但是有關項目只是佔未來36萬個公營房屋供應的好小部分，預計相關項目延誤不會影響未來5年的整體公營房屋落成量。房屋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政府在去年施政報告和長遠房屋策略週年進度報告公布，已經覓得足夠土地興建大約3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未來10年大約30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未來5年傳統公營房屋的建屋量預計會增加至大約128000個單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忍》，作曲安俊豪，作词 T-Rex， 主唱安俊豪。我以为，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Mike 曾比特。 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 凭实力单身，作曲徐浩，作词阿木，主唱 Aden 红座星。 越盼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国剧830 心居 宣传海报上面其实已经按暖色和冷色将四个主角分为两种人，冯晓琴和展翔是属于暖色，他们都是新上海人，内心中带着蓬勃的朝气发光发热。顾清如和思源是冷色调，反映两个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冰冷。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昔日是小小的渔港，而被称为四大渔村之一的香港仔，到而家仲保存住呢一份风貌。 刚刚在1月设立的渔民文化博物馆，详细记载香港渔民昔日的生活方式、渔船营运实况、香港仔渔市场的发展等等。 有请渔港浓情香港仔项目策展人彭杰玲介绍一下博物馆的特色，以及2月开始的各项导赏活动。 博物馆的内容就是用访问形式，就跟很多渔民和老街坊将他们的捕鱼的工作、平时消闲的活动，还有很多挺有趣的趣事的。即例如以前我们见到香港仔海边很多人挂气珠来晒游鱼这样晒，这些的船我们叫做晒家船。原来依家全香港啊，即系剩翻一手嘅啫，依家就拍喺香港仔嘅海滨嗰度咯。咁呢个博物馆咧，我认识就一个虚拟博物馆啦，佢用个网站嘅方式呈现出嚟嘅。咁为咗即系令公众人士多啲关注啦，所以我哋就喺香港仔海滨做咗一个迷你版，系一个实体博物馆嚟嘅。咁同埋一啲 QR code 咧，就系连接住嗰个博物馆嗰个网站嘅。我哋为咗配合呢个博物馆嘅开放咧，其实搞咗一连串嘅导赏游咧，系分期咁样推出去。除咗系呢一个城市渔港文化导赏游之外咧，都会推出呢一个叫做水上导赏游嘅。咁啲观众人士可以坐喺龙舟嗰度咧，一路学下龙舟啦，咁就一路喺个避风塘里边咧，由呢一个渔民背景嘅教练咧，就系讲解呢个避风塘里边嘅特色，仲有一个渔民美食工作坊试食啦，同埋可以去自己翻屋企都可以攞啲材料翻去炮制嘅。 渔港浓情香港仔，详情请浏览香港仔浓情嘅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与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只怕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双，散发着是明月又天上。 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像，这怨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浪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我系欧布朗欧瑞强，我哋有两位拍档咧，就系边时同埋阿坚哥，你哋好。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啦！除咗佢哋两位咧，再加五位年青的朋友，就系来自新时代奋斗者嘅。咁诶，分别咧就系吓头先介绍过啦，不过再讲一次吓，全部咧已经系进入咗我哋嘅电台体系噶啦。咁啊，佢哋咧系点样形容呢？嗱，阿 Sarah， 你又做 MC 啦，或者系节目主持啊？你点样形容呢个新时代奋斗者？究竟呢一嚿嘢系咩嚟嘅咧？ 我会形容嗱，不如讲翻我哋新时代奋斗者个名嘅来源先啦。咁其实系因为庆祝翻我哋香港回归25周年啦。 系。 咁所以有冇谂起？咦，点解25个学员呢？就系因为庆祝翻我哋25周年嘅。 哦，原来如此。 就系咁样嘅，系有意思嘅。咁跟住其实喺入边成个过程，我自己以为系可能系一个会唔系一个选拔赛咁样咧。咁但系其实我几庆幸佢唔系嘅。因为佢系一个好似个课程。一个 training 俾我哋每一个人喺唔同方面都可以继续去即系进步，继续去 improve 嘅。可能有啲人对演技有兴趣啦，可能就会再加把劲啦，系啦，再学多啲啦。咁可能有啲人嘅声线比较好啲啦，譬如我觉得阿 Sam 把声几好听嘅，系啦，咁就会继续去即系学多少少。咁所以系一个课程俾我哋去增长自己，同时间就可能去到其他嘅平台都可以再同其他人讲，其实我系。在新时代奋斗者学过的有少少差了个小徽章这样。 哦，几好，形容得相当好，唔怪得已经挑选了你做节目主持人。那那天即是新春的即是电台的新春的春团拜啦，咁已经选了 Sarah 呢就做。 Sasa 是。 记住爱化妆品。Sasa。 选了 Sasa 呢就做这个主持啦，这个 MC 啦，咁已经相当之有经验咁嘅感觉㗎喇，已经。虽然你已经唔係做咗好耐嘅，係咪啱啱新出嚟，咁非常之好，我亦都可以发掘咗好多即是新时代嘅精彩的年青人的奋斗者出来。好啦，不如这样啦，我哋既然呢开始慢慢熟悉新时代奋斗者啦，我哋不如又开个 party 啦。今晚呢我都讲过，就係话唔係一个即係话纯粹表演唱歌嘅，而係呢就同一班年青人呢可以沟通一下，亦都呢当然唱歌嘅叻嘅梗係有啦。咁我哋五位当中呢就有邝星宇啦 ,Alex。咁啊 ，Alex 已经系一个入咗行嘅歌手嚟噶啦， 吓 咁啊，你嘅新歌介绍嚟听下得唔得？ 我呢个首歌嘅歌名叫做《明年新人不是我》。 啊，点解会咁嘅歌名嘅？边个写嘅？ 系林宝老师写词嘅。佢有两个意思嘅，即系佢想讲话，无论你每一年都好，都要做一个新人，要学更多嘅唔同嘅嘢。咁另外嘅意思咧就系爱情嘅意思啦，就系讲话，你唔好再谂翻以前嘅 X 啦，向前望啦。其实下一位等紧你嘅， 哦，咁嘅意思。但系再有一个意思，明年新人不是我，新人意思即系啱啱结婚嗰啲人叫新人。 系啦，系啦，就系、是、爱情嗰边。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我出年都未结得婚。咁咪努力咯，即系等，即系有好多进步空间咧，喺爱情方面都好。好，咁啊，我哋介绍新时代奋斗者嘅其中一位邝星宇 Alex 嘅最新歌曲。 送俾大家，明年新人不是我。 今天可纪念，重新再开始，若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旧趣事，尽力笑天意，或话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换姓氏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方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凭前到这身份见面，留不低一点介意，未见沧桑可会诧异，还算个汉子，人成熟唱醉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热，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未烫金的一张燕帖，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方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遇上他的经过也能让我知得更清楚，从前未留心得过可扯过，然后抱着太紧，然后换来寂寞，然后终可不计因果，自那天起感觉总算不错，被那分针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并获，话我那所得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可各自情郎，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等我， 明年新人不是我，是不 是？是 是，其实在那个唱颁奖典礼那里呢，就如果出了唱片，是不是一出咗就嗰年就係新人啦，係咁啊！你今年就係新人啦， 我已經唔係新人啦， 舊年已經 係 啦， 我係一九年嘅新人啦。 哇！喺1920、2021、2022， 但係我係撞正咗疫情咯。 哦，係喎，即刻暫停咗， 跟住又咁啱又撞正，因為我2019年加入咗樂壇之後咧，本來好開心嘅，之後又撞正疫情停咗啦， 係啊， 跟住又咁啱得咁巧，公司又停埋。 哦，咁樣， 跟住被逼係就停咗兩年嘅。 嗯，不过而家都好啊，有重新开始 系啦， 系咪？ 咁我想问，如果系年尾出道做歌手，系咪下一年就唔系新人嘅咧？ 我觉得系要睇都唔系啦，都唔系，都系12月前就唔系啦。 唔系佢有个颁奖典礼咧，应该有个即系有个写条线嘅。咁嗰条线咧，系总之喺呢个日子之前咧，即、就、系、是、你想入参加咗啦，出个歌咧。咁就係嗰年囉，即係咁樣。所以呢，如果你即係你个我睇睇你个嗰、那个身份证。如果你係十二月呢，你就好唔抵㗎啦。 我就係十二月。 你十二月啦，咁人哋觉得你好大啊，你大我嘅所谓。大我成岁其实大几日佢就分分钟。即係呢係咪，即係如果你係一月嗰啲唔抵啦。其实十二月呢係咪抵啲㗎好似。 係咪㗎呢，如果做歌手嘅话。 係咪 我觉得一月抵啲喎。 系咪一月底啲啊？ 点解成年咁多喺度学咁多唔同嘅嘢？ 不过如果人哋问你啲女仔年龄，你又唔抵噶咯？你啱啱调转咗噶咯？系咪啊？ 问翻你啦，莎莎， 唔好问我，唔好问我。 OK， 今日我哋嘅新时代奋斗者咧，全部都系一啲年轻人咧。我哋其实呢个节目好少咁后生嘅一齐嚟，好少嘅，真系好少。可能系纪录嚟嘅，即系仲有五个一齐，即系都系咁年轻嘅咧嚟到我哋呢个节目咧，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吓。唱下歌啊，等等。不如咁样啦，莎莎，你少唱歌，但系咧，你都自细应该喺屋企听爸爸妈妈都会播好多歌啊，喺个车度啊播啊嗰啲咧，系咪啊？系咪嗰听啊 ？Albert 果然估中咗， 真系咧。 我下一首想拣嘅歌，其实系妈咪好中意嘅歌嚟嘅。 好啊， 系啦， 你介绍下啦。 系啦，咁下一首歌咧就叫做《问我》嘅，咁其实。可能大家睇翻佢首歌即系发布，同我嘅年纪系有少少距离，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咦？点解你会识呢首歌嘅？咁其实我觉得，歌有点讲咧，歌系无分年， 系冇年龄界， 系冇年龄界限。同埋我觉得，无论系边个年度即系播出嚟，我都觉得系嗰个心态，同埋系嗰个即系听众你嗰、那个点样讲咧，即系。 嗱，即系咁啦。其实歌真系你讲得好啱啊，冇年龄界限嘅，即系等于我细个都系听翻好耐之前嗰啲歌，我都未出世嗰啲歌。咁我而家都系唱紧啲都唔知几时嘅歌，总之好听嘅，值得保留嘅，佢就自动会保留啦。咁譬如话嗰啲歌咧，你从来冇听过嘅，好旧嘅，好容易嘅啫，你当佢新歌咪得咯，当佢新歌听，当佢新歌学。当佢新歌咁唱，阿 Vince 又当佢新歌咁弹，我哋有新嘅版本就系、是、今晚啦。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鼻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付出？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全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点，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 呢、这个歌咧就系阿黄沾我哋叫做沾叔啦吓，所写嘅歌词非常之精彩嘅，因为佢话即系我就我咯，我有我嘅 character， 我有我嘅性格吓，咁所以咧即系喺你哋新时代奋斗者咧，就应该每一个人廿五人咧都分唔同嘅性格、唔同嘅即系长处啦、唔同嘅表演。 嘅平台啊，最後咧可能散布曬全個廣播度啊！ 哇！哇 其實而家呢廣播度呢個名咧，即係已經係改咗噶啦，因為以前咧就廣播度我哋叫五台山啊，咁啊 TVB 又喺度嘅，麗的電視或者就後來嘅亞視又係喺度嘅，仲有一個電視台咧就叫做你知唔知叫做咩啊？有冇人估到咧？又請飲茶啦！呢兩個電視台就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即係亞視同埋 TVB 啦， 係好偏門 嘅，好偏門嘅，係啊，佢唔係好偏門，就應該係好短時間咧，佢就已經係即係結束咗啦。咁但係咧，都掹咗好多巨星過去咧，就撐場嘅，都係喺呢個廣播度嗰度嘅。咁而家咧嗰個位咧就俾香港電台電視部咧就即係用咗啦。 嚇、 以前而家就你哋去拍嘢嗰啲嘢，就係 廣播度一號。 係啦，廣播度一號嗰度咧就以前就係呢個叫做佳藝電視。 係啊， 係佳視啊，我哋叫做即係係啦。咁啊，電台好簡單咧，就是、香港電台。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商業電台。咁啊，五個台咯。五台山啦，但而家其實香港電台咧，唔係淨係電台嚟噶嘛。好耐之前咧，好耐之前咧就叫做 Radio Hong Kong， 即係淨係 radio 嘅啫，就未有電視嘅。 係。 咁後來咧就開始有電視部啦。咁咧、那個電視部咧，佢又會製作咗好多好多嘅教材啊。 係。 咁嗰啲咧就係叫做咩咧？就是、入咗中學啊、小學嗰度咧播俾啲同學。睇嗰啲， 我有睇啊，我有 睇啊，你细个有冇睇过呢、這个？ 有，我以前学校咧系一定要我哋有个时间就要一齐睇咁样噶。 系啦、啊，上 教育电视系啊， 嗰个叫做教育电视啦。咁咧、啊、就香港电台就负责制作埋嘅。 好中意睇嘅以前。 系啦、啊，嗰度 上堂 系啦，唔使上堂，系又讲出嚟啦。真系有歌唱嘅，我都去唱过俾啲小朋友、小同学听嘅，即系我哋拍咗啦，拍啲 M V 啊咁样咧，然后咧就介绍俾佢哋。咁我嗰次即系唔系多。不過咧就即係都會客串下啦嚇，咁啊即唱啲英文歌咁可以咧就唱歌聽歌學英文啦咁樣，係好有意思嘅。咁啊而家咧就香港電台就有電台同埋電視部啦，咁所以咧都係成為三個即係充斥翻呢一個電視嗰個位置啦嚇。雖然咧佢哋已經搬走曬啦，已經冇曬得翻電台嘅啫而家。咁呢個就係五台山嘅歷史啦。咁啊翻嚟咧就剩翻即係最後可能即係。剩翻我哋香港電台同埋商業電台啦，而家咁你而家坐喺呢一度咧，就係即係最舊嘅本部啦啊！咁你而家坐緊嗰張凳啊，唔係呢張凳新啲。呢度呢間房已經係用啲新嘅嘢啦。我如果以前咧，即係我哋未裝修啦，即係有一段時間咧，我哋會喺呢一度做。咁所以可能大家聽落去嘅聲音有少少唔同嘅，因為聽慣咗十幾廿年呢個節目咧，我哋就原本嗰個地方咧裝緊修啊，裝修靚咗之後，啲聲音可能會再靚啲啦。不過而家唔緊要，我哋喺呢一度咧就好擴闊嘅地方嚇，好寬敞，真係好似喺個大廳嗰度嚇。咁啊，唱只歌啊，唔使驚，最緊要咧就唱只歌擺喺聽。OK， 而家就OK， 我哋揀一隻由阿 Sam 啦 ，Sam 今日咧就都未係開好多聲啊，開好多。聲個阿 Sam 咧，佢個中文叫做梁柏謙。 Hello， 柏謙，你揀只歌咧，我哋同你一齊即係唱得。如果我都識咧，我都會加入都未定嘅。你唱先，你唱先，你唱先， 多謝。 唱咩歌？ 呢個咧，因為係我叫 Sam 啦，其實係有淵源嘅。 係啊， 係啊，其實因為我自細就好中意許冠傑。 哦， 係啊，佢係香港嘅歌神啦。 係啊， 咁所以咧，我今日揀嚟呢首歌叫做《西事如期》。 阿 Sam 嘅歌。 仓促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中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做翻盘棋共行路，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 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有味，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这个是可能第三代的 Sam 嚟嘅，你系咪？ 多谢前辈， 因为许冠杰咧系我嘅即系前辈啦，系兼师兄啦。咁啊，呢只歌咧就系 Sam 自己作曲，由佢同黎彼得咧写词嘅。我系非常欣赏佢当年咧就系将呢啲中式嘅歌咧就渗入咗去我哋新一代嘅香港流行曲里边啊。咁佢系一个pioneer 嚟嘅吓，即系先驱者。呢只歌叫做《世事如棋》啊。咁啊，多谢阿 Sam 梁柏谦，我请你去睇啊，好唔好啊？ 好啊， 好，好。如果你继续努力啊，即系为我哋电台服务咧，我就带你去睇阿 Sam 嘅演唱会。 我会每日都喺度噶， 嚟紧啊，知唔知啊？ 知道，我知道啊 ，Sam 演唱会。 仲有咧，就系咁啊，我哋一齐 share 佢呢只咁好嘅歌。呢只歌咧就叫做《世事如棋》，咦，冇咯，冇时间咯，想唱两句都唔得啦，得翻一分钟咋，吓，讲下讲下，咁唔紧要，一阵间咧，我哋仲有好多许冠杰嘅歌嘅，咁有阿 Sam 嘅歌咧，都系陪我哋一齐成长吓，咁对我嚟讲啊更加重要啦，因为阿 Sam 系我嘅大师兄。啊！佢除咗同我哋一齐唱歌咧，仲教我去练大只， 系 好好身形噶佢。我哋喺 gym 一齐做运动啊，等等。好啊，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继续会有好多新嘅歌、旧嘅歌。咁希望大家可以将啲今日嘅一啲青春嘅气息咧吸晒，系翻屋企啊最好啦。新闻后再见啦。 入秘书长。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Louis 黄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有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 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交出真心真的美，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当然大家知道呢只系张国荣嘅今生今世，咁啊呢一个系改编版嘅，轻松咗好多嘅，有节奏感嘅今生今世。咁啊，如果讲起阿 Leslie 咧，就四月一号又嚟啦，因为系佢嘅即系忌神啦。咁啊，香港佢嘅乐迷咧都会好多即系悼念佢嘅行动啊、聚会啊等等。咁啊，应该咧会有一个演唱会添嘅今年，因为系佢逝世二十周年啊。应该是啦，如果我冇记错，阿 Vince 系咪啊？二十年咯，好似嗬，系啊，咁应该会喺譬如红馆啊咁样开一个，即系好似之前咧罗文逝世二十周年咧，我哋又去红馆嗰度做咗一场演唱会啦。咁Leslie 啊，更加即系好多嘅好歌咧，应该值得系回顾同埋咧可以悼念佢。咁除咗Leslie 演唱会咧，当然嚟緊呢亦都有許冠傑嘅演唱會啦，亦都期待咗好耐啦，好多人都已經可能手執一張門券都未定啦。咁頭先都話啦，阿 Sam 啊，佢前因為阿 Sam 而改阿 Sam 啦，因為許冠傑而改呢個 太愛佢啦， 梁柏謙。咁你即係咁鍾意佢，其實你佢唱歌嘅時候，你都未出世嘅喎。 係因為爹哋媽咪有聽開都係一樣啦。同埋佢嘅歌太經典啦， 係太多， 我都會識佢。 係乜嘢款都有啊，又好笑嘅又有啦，得意又有啦，鬼馬又有。啊，識唔識打麻將啊？ 我識，我打，我中意打麻將。 我哋今日咧咁多開心嘅笑聲咧，來自五位嘅年青朋友啦，佢哋來自新時代奮鬥者嘅。咁頭先阿 Sam 就其中一位啦。 如果讲起 Sam 咧，不如咁样咧，我就即系我比较时代上面贴近好多啦。我都系佢 fans 嚟嘅，咁啊，但系啊，许冠杰就系我哋唱片公司嘅大师兄啦。咁啊，我哋经常见面，亦都系好朋友嚟嘅。咁啊，我好欣赏佢呢一首歌，当然系佢嗰啲电影里边嘅插曲，大部分咧好多流行嘅主题曲插曲咧，都系来自佢好多出嘅电影，即系佢同许冠文，即系佢哥哥嘅一出咧叫《摩登保镖》。里面有一首我最欣赏的抒情歌叫做《印象》，看看你有没有印象。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倒滞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走得失去乐趣，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去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藏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怎去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藏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即系掌声，我就全部照单全收下，因为咧，即系我哋虽然得五个，但系咧呢一啲窝心嘅掌声咧，都系好真挚嘅五位年青人。但系我其实咧，接受咗掌声之后咧，我又都好想问啲问题嘅。 嗯， 即系你听我哋啲即系点讲咧？即系咁资深嘅歌者唱歌， 嗯， 系。 你同埋听你而家即系同辈嘅，即系好多年青偶像嘅歌手唱歌，嗯、或者系即系譬如啱啱入咗行嘅 Alex 嗰啲咁样吓，即系唔同嘅，唔系争一辈添嘅， 即争咗好几十年，有啲即系好啊，譬如阿生仔，你觉得有啲咩感，即系将你嘅真嘅感觉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好多都系同我咁上下年纪嘅，咁啊即系听啊，想知道下年青人嘅心声。 嗯，咁其实我就觉得即系好似 Albert 咁资深嘅前辈啦，其实我听你唱歌，譬如我对比之下啦，譬如对比 Alex， 其实我会感觉到。前辈你唱歌是很有感觉，很带得出那个 历练那种经历， 历练和那个心情，每首歌的心情，譬如刚刚虽然这首歌是一个插曲啦，印象，但其实他的歌词，他的melody， 其实整个 package 来的，是将那个 message 想带出来，而我觉得当然再加上唱功就很有，很令到那种 我觉得刚刚那首歌印象很有那种 画面， 是很有画面、嗯、很有好像 很悲伤那种感觉， 是打动到我的，是啦，我就会 打动了你 没错， 因为你是坐在我隔离啦，走得都挺近、嗯、所以我是加了好多感觉落去，因为呢唱歌呢，你话如果我哋成日都讲笑嘅，就话如果有啲朋友呢录唱片嘅时候呢，即係 Alex 你可以学嘅。 係、 如果你话譬如我唱咗情歌呢，你可以搵下 搵个女仔 係假。搵下搵下小白啊，咁你然后望晒佢唱。即係如果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呢，其实係真係係一个好好嘅訓練嚟嘅，唔係咁容易、哦、即係如果對方引你笑，你就死㗎啦。 但係同佢太熟啦， 係啦，冇錯， 好難做到同佢哋。 熟得一定會笑， 或者咁其實講笑啫。即係如果係做唔使揾真嘅，即係我哋每一次咧唱歌咧，即係都係頭先你講一個 picture，、嗯、即係有 visual 嘅，即係每一隻歌都應該有。就譬如你話情歌咁，唔係風景嚟嘅喎，咁你要諗一個人咯。 嗯， 你心中真係可能会好暖啊，中意好多人都未定，不过咧你谂一个即系好心意嘅对象去唱一只情歌咧，咁佢就会、那个感觉咧，起码系真挚先啦。人哋感唔感觉到系另外一回事啊，起码系真系会投入到只歌啦。 我会试下噶啦， 可以试下，一阵间可以试嘅吓。你求其喺度拣一个吓，你眯埋眼就得噶，眯埋眼就得，即系嗰个唔系真噶嘛，但系可能系电影嘅偶像啊，诸如此类。都冇問題嘅。好啦，咁許冠傑嘅歌咧，咁就有機會就約大家去睇佢嘅演唱會。 好啊， 喺我哋啲大師 愛 啦咁啊。咁跟住咧就我哋想聽一下今日咧少唱歌嘅 Alan。 係 Alan 咧就梁柏謙啦，梁柏謙。啊 ，sorry， 對唔住，唔對唔住。 系陈少麟，陈少麟， 陈少麟 sorry， 我讲错咗中文名， 唔紧要， 我指住 Alan 就讲咗陈，系陈少麟， 系冇错冇错。 Alan 咧就你都会比较中意啊一啲即系我都认为依几新鲜嗰啲歌，其实咧谂下死啦，唔系好新鲜嘅。你而家拣嘅，我哋哎呀呢系新歌嚟嘅，即系喺我心中仲系富士山下，竟然系新歌嚟。 系， 但系其实可能系十几年前， 系好似系2006年啊，记得， 你记得系啊，起码差唔多成接近20年噶啦。 即系都系我经典嚟嘅，都算系。 即系你啱啱开窍嘅时候， 系啦， 就有呢只歌，咁啊特别有感情嘅噃，因为咧，即系一个人啱啱识听歌。咁咧，突然间有只咁嘅歌好中意啊，你就会一生都会记得嘅。 冇错冇错。 咁你麻烦你买六张机票，连埋你自己。 我啱啱翻嚟啊，我去完。 哎呀，去完富士山 去完富士山翻嚟啱啱。 咁所以咧就特别有感情嘅，因为咧嗰、那个 picture 已经喺你嘅心中啦，系咪啊？ 我会努力 啦，系啦。咁而家有个富士山喺前边，冻冻地，我哋一齐听阿 Alan 唱歌，好唔好？ 能怒雨飘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如若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别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良凭爱意要富士山？ 失是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头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你跟我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良凭爱意要富士山是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良凭爱意要富士山是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曾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多谢晒你的富士山行，果然是去完富士山回来就容易投入一点。 好紧张啊。 不紧要，你有一件风褛嘛。 是啊， 一件风褛穿住。因为你电台呢通常都是开好行冷气的。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不明白。不过我惯了即是几十年呢，即回来电台呢无论大热天时都好都要带一件风褛、或者现在这样再找一件厚一点添。咁啊，今晚头先即系一路同我哋倾偈演出嘅咧，就系新时代奋斗者啦。咁啊，除咗富士山咧，去咗日本咧，大湾区都唔错嘅。 好啊，好啊，好啊！ 啱啱咧，五位咧就系喺一个属于大湾区嘅节目啦，就系叫做感受湾区一家亲嘅电视元宵节目嗰度咧。 系， 即系 Alan 未必有，系咪啊？你冇份， 我冇份啦，我冇份啦。 坐到五位咧，就佢哋有份啊。 系， 咁又喺嗰度认识噶，大家可以第一次倾偈见。咁不如一齊傾下偈，玩下唱下歌咁啦。咁因為佢當時咧全部都係嚟唱歌嘅。咁呢一個灣區嘅節目咧已經播放咗啦，就喺元宵嘅晚上啦。你知唔知有幾多人睇過啊？ 我又真系冇睇翻。 你问我啊， 我问你， 因为我有份即系即 系有几多人睇啊？ 总共嗰个收视率咧出咗嚟噶啦，8000万。 哇！ 真的，因為有11個城市和全世界有的衛視都播，即是11個城市的電視台，再加很多的即是網上的平台，是不是加加埋埋就加了大約是8000万。 哇，希望我們遲些節目都可以有這麼多收視。 會的，會的，會的，因為我們是大灣區的一個成員來的，香港。不如這樣，我們現在唱的全晚可能第一次唱的英文歌，咁我咧就揾阿莎莎，因为莎莎咧就佢自己做一个好出色嘅司仪啦，节目主持人啦， 唔敢当，唔敢当， 讲嘢好有天分啊，咁咧。 不如我而家同你一齐唱一只你拣嘅英文歌吓，咁睇下嗰个感觉咧，我而家好似咧就好似人哋咧骑马咧，嗰啲骑师咧就即系就会教一啲新嘅人骑马咧，佢就会一齐骑一只马嘅。 系， 咁我而家同你一骑一只马一齐唱。 带领住呢只马啦。 系啦，好唔好啊？ 好啊。 你就 try to remember 你拣嘅，点解会识呢只歌嘅？ 呢只歌其实是小时候看到出电影啦，黎明嗰出电影就觉得很有感觉，好哇，好 mellow。 哦，原来黎明拣嗰啲嘢都喺电影里边。 系。 OK， 我哋尝试下回忆当年嘅九月系点啦，好吗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when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tend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and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at no one wept except the w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when dreams were kept beside your pillow.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the love was an ember and ca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Let's f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although you know the snow will f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without a hurt the heart is hollow. Deep in December it's nice to remember the fire of September that made us mellow. Deep in December our hearts should remember and follow.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今朝举行，全马赛事男子组由非洲跑手包办头三名，冠军来自肯尼亚，亚军和季军都是埃塞俄比亚人。女子组前三名都是埃塞俄比亚跑手。本港跑手纪嘉文是全马本地男子第一名，他希望为中风入院的父亲打气。王卓玲成为全马本地女子第一名，他说自己钟情马拉松，能够赢到第一好开心，希望在南韩首尔马拉松能够打破个人最佳纪录。马拉松筹委会表示，会就报道指有未经报名人士擅闯赛道事件展开调查，并且保留追究权利。大会亦都指，为确保跑手安全同埋赛事流程畅顺，任何人士如果对参赛者同工作人员造成影响，都予以谴责。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中大校庆启动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支持各间大学壮大本港人才库，当局目标是在未来五年之内有六成资助大学学生修读与国家“十四五”规划下香港八大中心发展相关学科，并且有三成半修读与 STEAM 相关学科。陈国基话：就促进科研，当局会将教资会资助的研究院课程学额数目增加至7200个，超额收生上限逐步提升至100%。资助大学可招收研究生数目将会增加超过一半，为大学拓展科研和培育人才。运输署举行农历新年车辆登记号码拍卖，其中自定车牌 R 以2550万元成交，是历来第二高的成交价。翻查资料，历来成交价最高的自定车牌是 W， 前年成交价为2600万元。运输署表示，今日拍卖49个车辆登记号码，共得款项超过3000万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同埋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教人之歌》，作曲萨顶顶，作词余光，主唱周深。双线如酒，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杨千华。I'll be fine， 作曲 One Promise， 作词 T-Rex， 主唱 One Promis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渗透。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近年本地都曾经推出过针对不同类型衣物的升级再造企划，唯独校服一直缺乏回收的途径。其实校服带来的环保问题一直都存在。除了弃置问题，制作过程入面对环境的伤害都不容忽视。 好多的校服或者运动服都是由棉去组成的。首先我们要有一格地去种棉花先，跟着农夫又要去采棉，到之后又用很多能源去将这些棉改造成为纱线。咁染色當中都用咗好多好大量嘅水，所排放呢啲水咧，多數都係會喺啲第三世界國家嘅河流啦，嗰邊嘅人民啦，其實佢哋每一日都係食用緊一啲好唔乾淨嘅水，咁到最後其實再運落嚟香港當中，亦都係製造咗好多運輸上面嘅碳排放啦。其實當中係要經過好多種步驟先可以製造到出嚟。 漁善穩把握機會成立社企，開始校服升級再造嘅工作。 其实收音机旁边的你都可以行多一步，减少校服带来的环保问题的。 咁其实而家坊间啦，其实好多家长佢哋都系会喺一啲社交媒体嘅群组啦，去睇下有冇同校嘅师弟师妹啦，咁就可以俾套校服俾佢哋着嘅。咁甚至系有啲网上一啲交换物品嘅平台，咁都可以试下。甚至系可能问下学校嗰度咯。咁其实学校会唔会举办一啲活动啦，系可以俾大家去交换翻，譬如书簿啊、鞋啊、校服呢一样嘢啦。如果以上都冇嘅，咁其实喺屋企可能做一啲简单嘅小物品啦，都可以攞校服嚟做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千里哥再重聚啦，咁啊睇个钟，原来咧已经系十点差唔多四十分。我哋今日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头先已经介绍咗一半啦，因为由我哋请咗五位新时代奋斗者嘅。又唔可以讲学员啦，因为已经毕咗业噶啦，你哋毕业嘅学员啦。咁我哋新时代奋斗者咧就系、是香港电台电视部啦。我哋做一个今年咧就做一个叫做乜嘢？呢、這个 project 叫做即系、就是、一个课程啦，同埋一个选拔嘅课程啦。啊，因为你哋被选嘅，最后咧就因为香港回归25周年咧，就揾咗25个进入咗。这个最后的阶段，咁而家已经系毕业啦。咁一毕业咧，就即系我哋叫做 internship 啦，就做紧吓、电台嘅主持啦，做紧MC 啊等等等等。咁咧就其中头先都讲过咧，有一个可能都我觉得好特别啦，因为呢啲训练嘅课程好少有模特儿，即系模特儿有，不过就模特儿还模特儿啦，系咪？咁大陆都好多呢啲模特儿比赛嘅，香港好似冇嗬。 香港会少啲啦，但系都会有嘅， 都会有啊。咁你系几时生到咁高嘅？ 我几时生到咁高啊？ 你知噶嘛？如果有啲唔知道，突然间生高嘅，有啲好细个。 天生咁高嘅， 我都想瞓住可以高啊！ 你好细个已经系成班最高嘅女仔啦。 都未系噶，我记得好似小学咧六年班先去到1.65米左右嘅啫。哇！咁跟住慢慢就 已经1.65米啦，小学嘅， 小学六年班， 好高系咯，好高。成长的女仔都是很高了，已经是小六已经是1.65米。 Albert， 我想讲我都未到 啊。你系好正常嘅，佢有少少唔正常， 反而系小白唔正常。 小白唔正常。 系啊，今日但系好开心啦，可以即系有一个咁特别嘅 training。咁小白咧就又可以做电台节目啦，又可以模特儿啦，即系平面模特儿啦。啊，突然间喺行喺街，喺啲报摊度可能见到你个样噶喎，系咪？ 会 嘅，有嘅会嘅。咁啊，今晚咧同我哋一齐玩唱歌，即系我哋做一个即系聚会咁样啦，吓，同你同啲年青人沟通一下。不如我哋揾一只小白你自己拣嘅歌。 好啊，细细个咧我就成日听一首歌嘅，咁嗰首咧就都几拥有梦想，讲追梦嘅，都相当于好似我而家 model 啦，甚至系其他 MC 啊、主持啊、DJ 咁样都不断喺度追梦中、学习中嘅一首歌啦，就叫《我的骄傲》。 好啊，容祖儿嘅《我的骄傲》，我哋都可以觉得即系。我自己非常骄傲，就 proud of yourself 嘅时候咧，我哋一齐加入，一齐唱啦，好嘛？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荣幸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唱更愉快。 小白同埋我哋大伙一起，来自真心嘅我的骄傲啊！咁啊啱啦，咁真系嘅，如果有机会可以即系参加呢个行列咧，啊，即系我自己都好幸运嘅，即系当年未到骄傲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好好彩，即系喺学校揸住吉他唱下民歌啫，吓点解唱下唱下咧就可以原来。可以变咗职业啊！即系职业之前咧，就都好开心，就系、是、呢个阶段啦，就系、是、半职业，又唔系职业，但系咧就可以经常都会喺啲民歌会啊，喺啲又有歌酬噶喎，咁啊成日好多表演啊，咁啊去下人哋嗰啲学校度唱啊，咁啊又去下啲会堂度唱啊，咁啊好好玩嘅，识到好多朋友，好似你哋咁啦，亦都可以吸收好多经验。 咁所以今晚咧，就雖然咧係五位朋友咧都同我年紀差好遠，不過可以多謝你哋咧，俾我好多回憶嘅。一望到你哋咧，就諗起當年的我。容祖兒嘅《我的驕傲》之後咧，我哋請其中一位成員啦，阿 Sam。 阿爺喺度， 你就頭先係中意許冠傑嘅，不過咧當然除咗阿 Sam， 學友嘅歌你都有唱下， 係啊，都係歌神嘅歌， 係啦，係啦，係兩代歌神，係啦。咁你介紹一下自己， 我呢首歌係你是我今生唯一傳奇啊！咁其實咧聽住歌咧歌詞咧就係講緊咁靚嘅女仔，我竟然有機會可以同到佢一齊，係咪真係一個發緊夢咧？ 梦想迟早会成真， 希望是。 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逸香气，原来是你靠向我手臂无意地。错梦内尽管都是你，不错梦内尽管这样稀奇，仍然难信你眼里的爱情意味。爱原来是我，未想过你会这么，你天生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下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无美，我今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有你爱我，每对眼睛也妒忌。要这一世里，唯一一个深爱的你。这样美，竟爱着我难以负荷。爱人原来是我，赠给我暖暖爱火，暖得心也在醉，情似落下在飞。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有你爱我，每对眼睛也妒忌。要这一世里，唯一一个深爱的你。我真幸运，爱你爱你爱你，夕阳也有你，唯一这个传奇。我真幸运，爱你爱你，每对眼睛也妒忌。要这一世里，唯一一个深爱的 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多谢晒 Sam， thank you 梁柏谦， 好甜蜜啊！ 未啊，呢一段嘅传奇爱情咧，有激情，系激情。阿 Sam 嘅 style 嚟，唔系真系嘅，系即系是呆佬啦，即系即系风格。诶，咁啊，即系各人都唔同嘅，要就咗自己嘅性格啦，吓自己嘅声音啦、声线啦，所以佢选曲咧都好啱嘅吓，即系佢肯定就系一颗激情的心嚟嘅。我是啊，你是啊，我今生唯一传奇，多谢晒。 Thank you。 咁今晚我头先讲过咧，就系新时代奋斗者，我会再即系深入认识太多，即系多啲嘅你哋啲学员啦。我而家识咗五个啫，仲有二十个喎。 系啊， 冇错。 我都好想识即系多啲年轻嘅朋友啦。我都即系因为真系唔好话讲笑，系学到嘢，学到咩咧？学到一啲年轻人嘅心态，佢哋睇嘅事物啊，佢哋讲嘅，可能我有啲咦系咁都得噶吓，即系咁，即系我谂都冇谂过嘅有啲。咁同埋当然咧喺我喺平台咧，有时都见到啲嘢我都唔识嘅，系你哋先识嘅，即系嗰啲用语啊，讲嘅嘅风，即系嗰啲 terms 啊，嗰啲 简称啦， 啲简称咧有啲好多英文字母一扎嗰啲咧，依究竟系咩嚟？嗰啲咩嚟嘅咧吓？嗰啲叫咩？叫咩超人语啊？啊定咩啊？ 潮语， 潮语，我听错咗超人语添。嗰啲潮語嚇，咁啊，即係其實潮流就會係永遠都會有新噶嘛嚇，咁啊，到咗可能若干年後咧，你又覺得哇，呢啲我哋又唔識噶喎嚇，即係每一日都有嘅，我相信而家先網絡世界咁發達啦，我哋都係要去追下先係嘛，好嘛 ，Alex 好嘛，我都要追啊，咁我哋而家追嘅咧就追張國榮嘅 追 先啦，因為Leslie 咧每年都喺。我哋香港嘅樂壇咧，就再同大家一聚嘅。Leslie 係我朋友，我更加會有個深嘅感受。不如我聽下啲年青嘅人唱下 Leslie 嘅歌，隔代咁樣去追憶佢，會係點嘅咧？我哋請 Alex。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光阴错没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暖多错误更多，愿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 追，最终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只想再干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叫我仿佛人群里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我哋为张国荣追忆，多谢晒 Alex 嘅追。 For the first time, I'm in heaven, like an angel on cloud nine. I've been waiting.For a lifetime, just to hear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 Oh, I will cherish every moment, every hour, and every year. Spend a lifetime full of passion.Won't you treasure every word I say as I take your hand with this band of gold? You and I will be as one. And when you hear me say, I do, we'll be lovers till the end.Of time. 渔民沟通，要求渔民唔好前往嗰度作业。内地传媒引述通知，指出具体嘅经纬度位置。通知又提到，如果有降落物落喺渔船附近，要求渔民协助拍摄取证；如果条件允许，协助打捞。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亲爱的马家姐，就嚟到情人节啦。我谂住买份礼物俾你，当我打开个柜桶，突然发现，哦，啲利是冇晒。家姐，我爱你，不过 我更爱我的利是啊，可唔可以俾翻啲钱我啊？心急人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系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11:08，我哋系2000靓光再重聚。大家好，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今日我哋好开心啦，揾咗五位年轻人啊，咁有男有女，有唔同嘅岗位，有 DJ， 有主持，有歌手，有模特儿，有演员啊。因为佢哋系来自香港电台嘅新时代奋斗者啊嘅毕业生啊，好开心可以同大家一齐喺2000靓光再重聚。因为2000靓歌再重聚是2000年开始的。啊、你们是不是2000年后出世的？ 小白是。 小白是。是真的有一个人是。即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竟然是未出世。 是。 有幸有幸可以认识你。 啊、 这个 好有幸。 即是、啊、可以一头一个节目都还未到尾声，你就哇已经真的可以说亭亭玉立，因为他是一个现在几高的已经生到。 172。 172。哇。直情男仔咁高啊！咁anyway， 我哋今日咧好多歌咧可以即系将唔同嘅年代啊，即系由我哋七八十年代嗰啲经典歌啦，一路到九十年代、2000年嘅歌咧，都会有。譬如呢一只《心照》，我哋由 Alan、陈少伦为我哋演绎郑伊健嘅呢首。 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都跌宕，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好风光大概以心装载，非关境况。如若怕真相未化妆，还是以主观镜观看，一幅相顶多拍下平面的震荡，一颗心先可以塑造天地远方，这阵阵无法照出热情，画面会空旷， 情越说真话像说谎，如若已经比较好看，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平白。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花边睇实情，轻波作浪，加一堆真的故事为想象远方，黑板的传记会给淡忘，想小说悲壮，人物那心你曝了光，原外那声音会解放。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平白。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难得有颜色笔填色册，若让我努力乱填也别留白。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想怎拍便怎拍，桥段我觉得对便成立。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 女生时代奋斗者的课程当中差不多成半年了，你告诉我们有不同的范畴，不同这个 area 的一些 training。 现在 Alan 刚才说唱歌的是你已经参加了电台的节目了， 是没错没错。 你再介绍一次你的电台节目，等那些新的听众可以追随你嘛。 好啊，我的节目是150遇上170，就是星期六的3点至5点钟，就跟我一班新时代奋斗者的朋友呢一起 咿哇 鬼叫，一起去讲下八卦是非。 有几多只咿哇 鬼叫啊？ 哇，好像有六七只啊，还有全部都是女仔来的，好吵啊啲女仔。 哇，咁你真系辛苦。仲有冇啊？一定要即镇压住呢啲咿哇鬼叫嗰啲，好尖音噶嘛佢哋。 我镇压唔住咯，只系俾佢吓就喺个节目度。 咁啊，即系呢个时代奋斗者咧，就系特别嘅，就因为佢有唔同嘅 training。咁啊，所以咧，即系就算系今晚上嚟嘅，就唔系全部系歌唱班噶啦嘛。咁所以即系大家咧都会各需，即系各展所长啦。诶，好高兴可以即系。同啲年青人共嘢一路，多謝曬 Alan 同我哋唱 多謝 鄭伊健嘅歌叫做《心照》。咁就嚟情人節啦，有冇啲談情說愛嘅？問下啲女仔先。如果男仔話：，有冇禮物送啊？我情人節帶我去邊度食晚餐啊？心照啦，咁樣啲 心照啦， 心照咁咪得啦。即係話，是但啦，即係即系我哋嘅心心，即系相印咪算咯，系咪？会唔会系咁嘅？接唔接受啊？ 嗯，我想要再隆重啲，再诚意多啲。 所以诚意，即系譬如话送99朵玫瑰花俾你咁啊。 嗯，可以再多啲，再多一个九。 唔好咁贪心啦，小白。 小白贪心 啊！嗰只歌系真系多好多嘅吓，999啊， 系 咪？咁啊系，咁啊即系一即系揸住900多朵玫瑰花喺个街度行一个圈咧，都几叻嘅吓，几即系几人艳羡目光嘅吓，人来。咁当然啦，情人节嚟紧啦，女仔特别就重视，各位男仔收到啦，系咪啊？咁会唔会跟住呢只歌咁？我真系唔敢讲啊！吓，呢只歌竟然咧，佢嘅答案咧，各位女士，佢话心淡。好彩系只歌嚟嘅，唱咗之后就唔会心淡噶啦。OK， 我哋请 Alex 邝星月。 想不起 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连受苦都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支持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竟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让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竟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让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但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说什么再平凡， 只怕被逼一起更碍眼。 往后这半年间， 只爱自己，虽说不太习惯，不管有限，就当过关。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呢个歌当然大家都好熟悉嘅，因为好 hit 嘅，即系。hit 到我都识唱咁啫，最识唱嗰句咩？诶，付了账单啊嗰啲，一听到呢啲，即系有少有少少好大嘅反应 啊！要俾钱啊，情人节付账单， 好有经验喎 ，Alan。 咁啊，头先就系 Alex 啊，同我哋唱嘅歌叫做《心淡》。咁啊，头先介绍过啦，我哋今晚新时代奋斗者咧有五位朋友嘅，分别有 Alex 啦、Alan 啦、阿 Sam 啦，当然仲有小白同埋莎莎。莎莎好得意，同你倾下偈啊！咁啊，你头先咧讲嘢好叻嘅，啊，即系已经做紧主持啦。 系， 同边个拍档啊？做主持？ 其实我嘅节目就我系做小主持嘅。 系， 但系 咩叫小主持啊？ 小主持就系因为我头先就讲到我体能上就比较好少少啦，咁所以喺 做咗啲运动嘅。 系啦，我就真系做运动嘅，咁就大主持咧就譬如有梁丽勤啦。 有葉韻兒嘅，係啦。咁當然頭先你講個雷 Sir 啊、何 Sir 都喺度嘅， 都喺度㗎， 都喺度。不過就間唔時啦，係啦。 咁個節目名可唔可以再介紹一次？ 係啦，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嘅港台體壇一二三啦。 哦。咁啊幾得意喎！即係我都好想加入啊！ 我都想啊！ 係啊，因為你講嗰啲咧，全部都係我啲好朋友嚟。 係咪啊？ 咁啊，第二咧就最重要，我估都估唔到咧，你係好中意運動，係咪？即係自細都係咁嘅。係 啊。 咦？咁啊正常咧，即係如果我作例子啦， 嗯、 我就係、是、學你話齋，真係我乜嘢波都啱嘅。總之係圓嘅咧，我都差唔多識嘅。 係、欸。 除咗曲棍球，我唔識。 曲棍球 你都識啊？ 我都差 少少啊， 都冇咁熟嘅，係啦。 草地滾球咧？ 草地滾球，咦？難道你係美國嗰邊？ 我就唔係，因為呢啲就太難啦，太難玩啦，同埋嗰啲冰壺 啊，嗰個都難。 嗰啲我哋玩唔到，但係其實即係一般嚟講，我哋香港長大嘅，即係男仔梗係踢足球啦， 足球啊， 打籃球啦，跟住打乒乓波啦，嚇，網球啦，係咁我，但係我而家好長好長嘅時間咧，廿幾年咧，淨係得個越打越細我啲波。 高爾夫球， 我知道。 唔知咧，即以前啲籃球嗰啲控制唔到咧，已經嚇，即係已經係唔夠人高啊。因為有小白喺度，我都我同佢咁高，我同佢咁高啊，死啦！女仔都同我一樣咁高，係咪？咁我係好中意運動嘅，咁誒咁就我以我為例咧，就大件事啊，因為咧啲波打得咁好咧，我自細都打得好好嘅，咁啊好多校隊啊啲咁嘅，我係咁，但係咧就成績讀書成績就好差啦。 诶， 你呢？ 我就系文武都系合格。 哇，文武相全咁叻啊！ 系啦，但系唔敢讲话好诶，读书方面好叻啦，但系就好活跃。我会形容自己好似个 B 嘅女生，即系乜嘢都做得到，但系未做得好，未去到 A。 全部都系 B。 系啦，未去到 A 啦。 OK 噶啦，多样多啲兴趣啊嘛。嗱，譬如唱歌咧。咁你暫時做住小主持先啦，我就做帶你嘅哥哥啦。 好啊， 咁你揀嗰啲歌我好有興趣。頭先講過啦，佢竟然揀 Try to Remember， 竟然咧就寫咗咩 Fly Me to the Moon， 冇錯 ，Around the World， 係 哇，呢啲都係我嘅前輩嘅前輩嘅歌嚟嘅，五十年代嘅歌嚟嘅。不如咁樣啦，嗱。而家咧就可以預習一下先，就情人節就嚟啦。你幻想一下，我又幻想一下。咁我就係超人啦。咁超人識飛噶嘛？ 嗯， 係咪？咁飛去邊度咧？ 飛月 球啦，環遊世界又得，飛月球又得。 好， 你去邊度先啦？環遊世界先啦。 環遊世界先啦。 環遊世界先啦。咁嗰只咧就叫做 Around the World 啊。咁啊，即係其實係以前一出電影咧叫做《八十日環遊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嘅主題曲。咁原唱嗰个咧就叫 The Nat King Cole， 系我嘅偶像，歌王嚟嘅，有个 King 字噶嘛。你嚟先啦，咁我就系超人啦。咁我哋一齐飞上天际， 好啊， 环游世界，好嘛，唔使买机票。 Around the world, I've searched for you. I traveled on.Hope was gone to keep around the world. I knew somewhere, sometime, somehow, you look at me and I will see the smile you're smiling now. It might have been in County Down or in New York.Or even London town. No more will I go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I have found my world in you. 哎，我哋游咗一半地球啦，好唔好玩啊？望落去个地球嘅天际，原来都系咁靓嘅。不如咁样啦 ，Vince， 我哋一路环游咁世界咧，突然间咧向上边再望咧，原来地球嘅上方有一个好靓、好大嘅月亮。不如我哋飞上月球啦，好嘛？ 好啊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please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一次上嚟就告白，好似唔系咁佢意思添。 因为系情人节，我哋预演啫，我系带你预演啫，我冇咁嘅福分。因为过两日情人节啦，希望所有嘅有情人都过一个快乐嘅情人节。有情人当然终成眷属，买咗戒指未咧？为你钟情。倾我之情，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弦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指环做证，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情，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弦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指环做证，对我讲一声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情，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证。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早上举行，马拉松筹委会表示会就报道指有未经报名人士擅闯赛道事件展开调查，并保留追究权利。大会亦都指为确保跑手安全同赛事流程畅顺，任何人士如对参赛者同工作人员造成影响，均予以谴责。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中大校庆启动典礼致辞时表示，政府支持各间大学壮大本港人才库，当局目标在未来五年内有六成资助大学学生修读和国家“十四五”规划下香港八大中心发展相关学科，并有三成半修读和 STEAM 相关项目。陈国基话，就促进科研，当局会将教资会资助的研究院课程学额数目增至7200个，超额收生上限逐步提升至100%。资助大学可招收研究生数目将增加超过一半，为大学拓展科研和培育人才。内地传媒报道，山东青岛海域近日有不明飞行物，人民网在微信发布视频，只是即墨区海洋发展局的回应，展出日照附近海域发现不明飞行物，正准备击落。内地传媒引述即墨区海洋发展局工作人员表示，确有此事，不明飞行物具体是什么仍然未接到通知，以短信通知附近渔民注意安全，正在核实不明飞行物具体是什么。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调研团在江苏宜兴大角子调研星云法师。新华社报道，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和江苏各界代表出席。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在调研仪式上，调研团和佛光山住持深宝法师等视频连线对话。大陆调研团原本计划寻日前往台湾，到佛光山和星云大师作最后告别，但最终无法成行，转移到宜兴大角子调研，以表达对星云大师的缅怀和礼敬。土耳其的强烈地震连同邻国叙利亚增至超过33000人死亡，92600人受伤。地震发生六日之后，继续救出多个生还者，包括一个孕妇和两个小童。中国救援队亦都在当地下午3点几，即是地震发生超过150个小时之后，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基亚救出一个生还者。这个男子获救时生命体征稳定。土耳其在这次强烈地震中有几千座建筑物倒塌，怀疑涉及偷工减料或者违规建筑。司法部长表示，已经对至少134人展开调查，其中3人已经被捕并等候审讯，7人被拘留，另有7人被禁离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人间漂浮》，作曲黄建文，作词Oscar， 主唱王建文。 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 现代恋爱安全手册，作曲梁嘉欣，作词梁嘉欣，主唱卫兰。 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下有寂寞，有花的

就算会与你分离，挤绝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造福胸膛，不敌天气，冷鬓斑白，都可认得你。还记得当天吉他的和弦，还留着笑着离开的伏线。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过你长街。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造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造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张学友都曾经演绎《约定》，当然是王菲的歌。刚刚是 Sam 跟我们约定了某个地方等，哪里等呢？下一个站，跟着下来的两位女孩子，下一个站就是你们的了。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高攀之后，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过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暗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非常永不太远太惆怅，最后变天后变身量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过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 唱。下一站两个天后是小白同埋莎莎，又有三位男士伴住你。多谢两位之余咧，亦都多谢 Alex、Alan 同埋阿 Sam。Alex，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可会记起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喟，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星河灿烂，求你在我心中记住我。 在这里祝愿新时代奋斗者的所有朋友成为明日的明星，或者下一站就是你们的天后。 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痛楚。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在成为明星的道上，会有二十五位同学毕业生同你一起向前行，是一件有福气而且快乐的事情。这首歌我们不如一起唱了好吗？叫做陪着你走。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偏将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 这世界变短，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我同路去， 多谢你陪住我哋一齐行，系咪廿五人一齐行好壮观啊？会唔会约廿五人一齐？玩一起开 party 去旅行之类的，会不会的？ 会啊，会噶。我哋成日都一起出去食饭咯， 好开心。有廿五位同学，哇！即系令我想起我学校的时候的生活，找翻啲旧同学出嚟，以后可以经常都会见面啦。因为大家都会流连在广播度吓，喺香港电台出现。今晚我哋再次多谢新时代奋斗吓，新时代奋斗者。嘅五位朋友包括有 Alex 邝星宇啊、Alan 陈少伦、谭小白、阿 Sam、梁柏谦、莎莎、范莎莎 ，OK 系咪范莎莎？ 冇 错。多谢 Vince 同埋阿坚哥 ，Thank you， 多谢。 Sleep，lay me down。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Deng hum xiu yap shui, yu nang yu ji chui si mong xing san bin, ho chau chak ni. Ngoi yan ni,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心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多谢全世界收听紧嘅朋友，因为无论你喺地球边个角落，我哋都系现场直播。香港电台第二台，多谢你。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谁先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